凌晨一点整，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中央领导人慰问新疆地震灾民，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总理朱镕基以及副总理温家宝致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同政府负责人，慰问灾民生活情况。他们要求当地官员尽最大努力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新疆 6.8 级地震灾区个别村庄夷为平地。中新社报道，在258名死者当中，大部分在巴楚县，当地大量民房倒塌，有关救灾的资金正在紧急筹集。贵州木冲沟煤矿爆炸，23人死亡。爆炸的煤矿在木冲沟，当时有353人在井下面工作，还有28人下落不明。302名从井下面返回地面的工人当中，有40个受伤。浙江义乌爆炸案破案，当地警方经过 DNA 技术鉴定，确认行凶者身份是其中一名死者。这宗爆炸案大前日发生，一名身份不明男子携带炸药冲入浙江省义乌市北方联托运市场沈阳托运站，两个人当场被炸死。新华社表示，由于两名死者业务上面有竞争，另一名死者企图自杀式爆炸报复。美英稍后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伊拉克问题新决议草案。另外，法国同时提出有关加强伊拉克武装核查的一系列建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交界人士表示，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提出新的决议，将指责伊拉克违反销毁大杀伤力武器的承诺。英国首相贝利亚的发言人就表示，希望安理会三月中就新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在布鲁塞尔，法国外长德维尔潘表明，亦都会向联合国提出有关加强对伊拉克武器核查的一系列建议。美军再运送一批作战用的车辆到土耳其，这批武器由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巨型货轮运载，卸下在土耳其东南部一个港口，包括500架美军第四步兵师各种型号的作战车辆以及装备。这次是一个礼拜以来第二艘货轮载来美军作战物资。分析家认为，土耳其政府虽然还未有公开同意美军驻扎当地，安卡拉实际上面已经默许美军将作战装备运送到土耳其。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表示，再辞退1088名石油工人，从去年12月初开始罢工以来，已经解雇超过15000人，占罢工前公司总人手大约40%。委内瑞拉去年12月开始全国性罢工，要求总统查韦斯落台。国营油公司35000名员工亦都有参与。油公司表示，他们目前的生产量已经回复到每日超过200万桶，不过被裁的员工表示，每日的产量只有140万桶左右。天气方面，天气概况，一股清劲东北季候风在昨日抵达广东沿岸地区。本港昨日初时天晴，下午东风加强后云量增多，部分地区有毛毛雨和薄雾，能见度普遍降到5000米以下。预料潮湿的偏东气流会在本周中期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薄雾和毛毛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清劲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潮湿同埋有薄雾，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简报完毕。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FM 94.8至96.6香港电台第二台。 陈老板，你申请个伙计好帮得手喎。 系啊，黄太，咪睇佢年纪比较大，佢好够经验噶，又识得人情世故，做嘢又落力，对啲顾客招呼仲好周到添。 所以计我话咧，一个员工嘅工作表现同佢嘅年纪系冇关系嘅。 冇错啦，乜嘢都系假，工作表现先系最紧要，你话系嘛？ 各位，我是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登革热病是由蚊子传播，如果你被蚊针过，两星期之内有发烧、严重头痛、肌肉及关节痛、后眼窝痛和出疹，就要立刻看医生了。预防登革热病，大家要清除积水和垃圾，防止蚊子滋生。如果发现公众地方有蚊患，请打2868000通知食物环境卫生署。 英国乐坛金童子 Cliff Richard 奇里夫里查。 Hi there, this is Cliff Richards saying a really big hello to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because I know it's your 75th anniversary and I just wanted to say congratulations. Happy broadcasting. 留意3月4号 Cliff Richard 访港，揭开香港广播75周年纪念序幕。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把所有放低，统统放低，没有距离，这样都细。熄灯跟我漫游。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好啦，1:06啊，凌晨咁啊，翻翻嚟夜媽媽夜爸爸嘅黑色星期一。 冇錯， 咁啊喺呢個鐘頭裏邊咧，我哋唔會再講關於即係嗰件 太多人打嚟話 不明嘅飛行物體噶啦。咁啊，希望即係天文台如果即係啲咩可以記錄到， 係希望記錄 啦啲嘢係嘛？ 係啦，希望記錄。 咁啊，已經 over 咗嗰陣時。好，咁啊嗱，喺即係而家即係你上兩個禮拜同我講嘅呢個 Taken 嘅呢個劇集之後咧， 冇錯。 哇！我直情係追到人都癲埋，淨係人都癲，我係車輪式。系不停 每晚睇 嗰啲帶 ，play 到唔明嘅地方，我 rewind 再睇 ，rewind 再睇， 你咁認真啊？ 系啊，我真系想論佢每一句。 冇錯冇錯，我都覺得阿你講得啱嘅，因為咧其實成套，不如我講下個背景先。 係咯，我又未睇過。 嗱，首先咧，我上個禮拜話咧，如果而家有人喺倫敦，咪可以錄嘅錄嘅。我 sorry， 倫敦啱啱播完啦。 咁但你錄都唔可以喺大家俾大家睇咩？ 唔可以俾大家睇，唔係即係我意思俾人，即係佢自己睇嘅話咧，倫敦已經啱啱過咗。 不過我相信前年應該會有得賣嘅， 即係 真正嗰啲啊， 起碼夠係起碼過咗，即係因為佢呢套嘢咧，因為佢已經喺當時嚟講。即係、我要講下背景啦。即係咧，其實呢套嘢咧就係《小人小不報》咧。傳聞咧用咗大概係4,000+美金嚟到去係去拍呢套咁嘅嘢咧。但係諗下，只係一個電視嘅連續劇，而當時咧《小人小不報》咧係冇揾到一啲大嘅電視台咧，即係話美國最大嘅電視台咧，佢冇揾到，同埋呢啲非常之細嘅一啲嘅 cable 嘅台咧。就去播， 系啦。 而咧當時《小人小不報》有個條件嘅，就係話我俾你播冇問題，即係當然有個協議啦。但係個問題係你唔可以將啲片好似以前啲電視劇咁一個禮拜播一次，唔可以，係要連續每晚播曬佢。咁咧佢就係其實正正式式咧就係上年嘅2002年嘅12月2日咧。就喺美國開始播嘅，咁佢由2日開始播到14日，因為中間間咗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咁就連續12日咁樣咧，就播曬嗰10集嘅 TV series 咁樣，而每一集有2小時， 係2小時， 係啦。咁 同埋我都覺得啱啊，因為佢遲啲即係上次佢拍嗰套《光陰軍人》嗰套咧，而家都有出咗㗎，即係出咗 DVD 㗎嘛會。 但係因為佢係，但因為佢個問題就係而家因為嗰次 cable 一上咗之後咧，佢係破曬全美國 cable 嘅收視。 我覺得佢呢一下都可以叫做係，即係想話俾你聽，我係可以點石成金喎，真 係。係，冇錯冇錯冇錯。 我呢套劇集裏邊冇一個大卡士㗎，冇一個人識㗎。 同埋啲樣係好肉酸嘅，甚至有啲角色，即係嗰啲主角，甚至 即係全部都係靠佢嘅故事去吸引啲觀眾去睇。 手法係 絕對唔係頭先喺電視見到有啲鏡頭嗰個女仔喺嗰套劇裏邊咧俾人處死啊嘛，但係佢化咗濃妝個頭 set 咗，唔係呢啲，你冇見到呢啲㗎。佢瞓覺，佢真係瞓覺樣，真係冇化妝， 冇錯冇錯， 老咗真係 醜樣樣嚟㗎，全部真係幾真實嘅嚇。咁佢就12月14日播完曬啦，咁啊引起成美國嚟引起都好大嘅轟動嘅呢套嘢。咁一間先講翻點解小人拍呢套嘢引起一啲嘅人嘅 轟動 談論啦，因為 我而家寫低先，如果唔係咧你。 我應該又唔記得咗㗎，係咪？咁咧當然咧，即係我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咁我就哇，即係當場就要問人，喂，幫我嚇整嚟睇睇啦。咁1月嗰陣時就領人睇完咧，咁我一路都唔想講住。咁因為我心諗，會唔會其實香港已經有人會買咧，或者有人會討論呢件事咧？咁我發覺原來冇。 不但止新聞 買咗 Michael Jackson 啫， 我意思不但止冇人買啦，甚至你報紙雜誌冇人講過呢套嘢啦。但係講緊係因為佢其實上年嘅十一月、十二月播完同埋播完之前咧，都係好多討論㗎呢套嘢。咁喺美國嚟講， 其實個故事背景係點啊？可唔可以啊雲海解釋一下俾我？ 其實咧，佢就好成套嘢咧，即係上次我同阿 Jason 都話啦，其實呢套嘢每一句嘅説話，每一個場面，每一個劇，即係每一個嘅畫面咧，其實佢都擺咗好多嘅牽使喺度嘅，好多嘅 tips 喺度。而你一睇得明你就睇得明，你睇唔明咧，其實你就當一個故事劇咁睇落去嘅。佢就直情由第一1947年嘅羅斯威爾事件開始咧，即係話嗰個即係最多人知嗰單嘢就係個 UFO crash， 即係撞落咗一個農場啦。由嗰一到開始新延有一個故事，咁就係由嗰度開始新延有一個三代人嘅故事，係 啦，至到今日， 到至到佢而家嘅，至到即係 present 啦，佢冇講到係 present 啦， 冇講到係2000幾年啦，淨係話而家 現在式嘅啦。 咁佢由嗰陣時開始，每一個事件咧，其實佢都係根據一啲嘅真實事件嚟到去拍出嚟。 同埋佢有啲對白咧，即係我覺得我聽到嘅咧，就係佢話喺侯斯頓，即係嗰陣時佢1969年登陸月球 ，Neil Armstrong 上去第一句説話，唔係話small step for a man of a man， 咁佢就係。They're all here 啊嘛，第一句就俾 NASA 太空總署 cut 咗咁樣，咁佢 Steven Spielberg 佢係好即係好病啊！佢真係做啲嘢，佢突然間喺一度咧，佢有句對白咧，就擺呢句對白就係話 They're all here， 唔係邊個話 They're everywhere，They're everywhere 係嚇，唔係即係不如我哋由佢第一個即係佢係 Taken 第一集開始啦，去到第十集咧，其實佢每一集裏邊咧，不如我就想我想我跟住個 series 去講開始啦。因為佢第一集開始喺度講嘅時候就講開羅斯威爾嘅事件 crash 咗啦，之後就開始好多軍方嘅人去攞嗰啲碎片啦，之後就開始一啲嘅明爭暗鬥，即係呢啲政治嘢啦，甚至出現好多即係人類最陰險嘅嘢咧，即係謀殺啊等等嘅嘢出現咗啦。咁但係當中咧就講到一啲嘅嘢咧係幾係非常原著嘅，就係嗰陣時佢講到 原著嘅意思係直情係真個 真實冇錯冇真實嘅檔案， 即係佢係真實檔案改。 唔係啊，即係我驚佢話原著呢兩個字，人哋會覺得係一本書，呢個唔係書嚟 嘅事件，冇錯啦。咁佢講到好多嘅其中有幾幕，首先佢嗰陣時話有啲外星，首先佢話有啲外星人屍體發現咗啦，亦都有啲真係未死嘅外星人咧都發現咗嘅。而呢個喺真實檔案裏面其實係有記錄到呢啲 case 嘅， 係真係話五個走咗一個。 佢冇 exactly 講個數目咯，即係傳聞中咧個檔案裏面講咧有大概係兩三個嘅屍體啦，但有一個咧就係、是、即係講到有一個係真係未死嘅，而嗰個未死嘅就係俾人去咗運咗喺個實驗室啦，那個實驗室就去所謂做一啲嘅腦嘅電波嘅溝通。咁而當時咧，佢如果《史密森小寶》裏面講，咪有個德國嘅科學家嘅，其實佢亦都暗示咗一樣嘢嘅，因為嗰陣時咧喺美國最高科技嗰班嘅科學家咧，就係德國科學家。點解會喺嗰陣時嚟咧？就是、因為二次大戰之後咧，其實呢班德國科學家已經可以話。我唔知點形容啦，變節又好乜都好啦，就已經去曬做美國嘅公民咁樣。咁變咗嗰陣時，咪佢暗示呢班研究 UFO 嘅科學家裏面好多係講德文添嘅，即係佢完全唔避忌嘅。即係史密森寶寶喺呢套嘢裏面咧，佢將最真實嗰面嘅嘢咧，全部抌出嚟嘅，即係佢冇一個 完全冇修飾 嘅。 咁即係佢 冇修飾過。 佢裏面描述嘅呢個飛碟咧係冇 engine、冇 panel、冇話，即係冇控制杆， 冇冇控制杆，乜都冇 嚇。咁係咪同原即係嗰個 file 所檔案裏邊係咪 係啱係真嘅？咁即係嗰、那個嗱，不如我哋講翻先啦。開頭佢唔話嗰個羅斯威嗰啲嘢咧，就可能搬咗喺個基地。 係啊係啊。 咁呢度咧，其實咧佢有少少咧就我覺得佢特登扭歪咗嘅。咁佢咪又係一個嗰、那個 UFO 出現嘅時候咧，就俾人運咗一個飛機庫嗰度咁。 係， 嗰、那個飛機庫嘅位置咧，其實就係羅斯威爾嘅，即係而家 就唔係話佢哋所講嘅 Groom Lake。 係啦，即係唔係而家我哋稱為嘅 Area 51嗰度啦。因為嗰個飛機庫咧，其實今時今日仲喺羅斯威爾。因為我當時同阿 Moon 當年咧係親自去到個飛機庫門口嘅。嗰個傳説中嘅飛機庫， 即係仍 feel 到當年佢哋話擺嘅飛機就喺呢前邊。 冇錯啦，即係個 UFO 就係擺喺呢個飛機庫入邊。我哋正正就係落咗車，隔住個鐵絲網望緊嗰陣時候，我上次同你講， 我可以入到去㗎呢個， 唔入到嘅鎖住嘅、但係就係嗰一刻咪俾人趕走咧，有個便衣趕走咧，就喺嗰個位置。 咁我咪就係話一個荒廢嘅飛機庫，你使乜咁緊張啊？ 我而家信你話佢哋隨時係會射你， 係絕對 佢哋啲態度，同埋頭先話嗰啲即係見到話佢叫趕你走嗰啲咧。 係啊，冇錯啊。咁即係但係咧，佢呢個就將佢講到嗰啲外星人，但係事實上亦都根據檔案真實地咧，嗰啲屍體又好，或者未死嘅外星人又好，同埋最拉尾個 UFO 咧，真係咧被運咗去所謂佢哋一套戲裏邊講個 Groom Lake 嘅。 嗯。 但係斯文斯波好叻嘅地方係咩咧？佢係根據所有即係。直接的原即是真實檔案呢它裡面沒有整套戲、啊、所有沒有一句字是提過叫做一個地方叫 Area 51沒有 的 為 什麼沒有呢因為這個名字根本就是假的因為呢 Area 51是假的 沒錯 這是民間叫的 即是其實 Area 51呢 流傳的 不是 official 的 不是即是全部我們外人和研究這個地區的人叫它做 Area 51 因為它是改在地圖上它是美國地圖上沒有的嘛、 是的是這一區而已、而當入面啲人做緊嘢，即係喺呢個秘密基地裏面做緊研究外星人、研究飛碟、研究啲秘密嘅軍事基地嗰啲人，包括隱形戰機都喺嗰度研究嘅咧，都係叫嗰度做 Groom Lake 嘅， 係啦， 即係佢真真正正用翻最地道嘅語言，佢連一個 Area 51都冇提到嘅。 咁佢嗰啲佢跟翻 K 水拍嘅時候咧，佢係冇改過任何嘢嘅。 佢有唔係？我諗佢係有啲地方佢有戲劇化到嘅、但係佢就根據一啲嘅背景原著去。而嗱，成個背景咪嗰陣時你即係我俾一啲人睇嗰陣時咪講佢好多嘅，即係包括捉咗啲外星人研究啦，包括捉咗外星人同啲人去即係溝通啦，老聯邦同埋將個 UFO 擺咗裏邊，想研究佢點樣起飛啦、降落啦，或者係拆件，希望砌翻一啲嘢出嚟咁樣啦。而呢所有嘅資料其實係邊個俾出嚟嘅咧？其實喺嗰套戲裏邊咧，如果即係所以我要講定先，係第二時有機會播你留心。咁當時咧有一幕咧就係講到咧佢要因為有啲所謂俾人捉咗上去嘅人咧，又將裝咗啲所謂 implant 嘅嘢， 咁係一粒好似叫做佢哋喺個戲裏邊係講一個 tumor， 即係一個瘤咁樣。 係啦係，一粒嘢啦，總之 一個中氣咁樣。 佢哋話係即係如果照 X-ray 咧係個係一個 tumor 咯，總之係個瘤。 即係粒嘢係啦。咁佢之後咪又要去運到個實驗室咧？個實驗室咪一個假嘅二手車店。嘅模仿嚟嘅，即係外邊係一個二手車店，入到係一個先進嘅實驗室㗎嘛。而嗰個實驗室，其實嗰幕咧只係兩秒嘅啫，真係兩秒嘅啫。就係咧個鏡頭 pan 咗過去咧，其實影住嗰個二手車場嗰個名咧，嗰度有嚿名嘅個公司叫做 Bob。而呢一紮所有最真實同埋最秘密嘅檔案咧嘅資料咧，就係嚟自一個叫做阿 Bob 嘅人嘅。佢只係用一個咁嘅鏡頭去交代咗一個咁嘅，係啊！佢真係即係話，其實成套戲咧，成個 taking 二十個鐘頭裏邊咧，其實差唔多你每一幕嘢咧，其實都交代咗一啲嘢。不過你睇得明你就睇得明，你睇唔明咧就 如果你唔知道個背景，你根本冇可能 你完全唔知嘅，係啊！ 如果你冇聽到即係今晚講話佢係即係。 個波 咁，你咁唔會有呢個概念去明白佢。 但係咧，我又可以解釋一下，因為咧佢成套嘢裏邊都冇講，即係冇講到出嚟點解咧？因為咧，阿 Bob 咧就係一個八十年代初，首先自己走出一個叫做 Bob Lazar 嘅人啦嚇。 佢係喺 Groom Lake 做嘢嘅。 係啦，佢咧就係自己喺 Groom Lake 裏邊做嘢咧。佢曾經就係受託於呢個其中嘅軍事基地裏邊咧，係、因為佢本身一個工程師嚟嘅、 啊， 就佢親眼見到嗰個 Groom Lake 裏邊，即係而家我哋叫 Area 51嘅地方咧。個地底基地一嚿嗰個 UFO， 佢、親自去掂過入過去睇過成個情況，咁亦都咧係見過一啲嘅秘密啲檔案咧，就係話點樣佢哋想去解構呢架 UFO， 想試佢哋飛，但係飛唔到咁樣。同埋佢入邊咧有個手印，個手印就係可能佢哋懷疑唯一一個控制成個 UFO 嘅位置嚟嘅。 但係呢一個 Bob 嘅人講出嚟， 係啦係啦，佢係八十年代初走出嚟去講嘅。而當時咧，其實開頭嗰陣時咧，佢亦都係即係佢唔係一個為咗想出名或者想賺錢嘅人去咁樣出名嚟講，點解咧？因為佢一八十年代頭一走出嚟嘅時候咧，佢就即刻已經接受曬全部嘅電台電視訪問。佢點解要咁做呢？因為佢都嗰陣時一出嚟，佢已經解釋啦。佢話我原本係想我一生人都唔會講呢啲嘢出嚟，或者我唔想即係去爆呢啲秘密嘅。但係佢話咧，原來佢去一個位咧，因為佢後來就冇做到呢個工程啦。咁可能有啲某啲原因咧咁樣啦。咁佢就出咗嚟。咁就後來佢發現咧，原來咧即係佢自己個講法啦嚇，即係呢個 Bob 嘅講法就係話，後來佢發現咧，原來咧佢喺呢度做完嘢出咗嚟，同埋可能佢覺得 裏面啲人覺得佢唔會將呢件事保守秘密咧，佢覺得已經有人想係滅佢口啊。 哦，所以佢就寧願講出嚟， 係啦，保住自己安全。 係啦，佢就話為佢逼到佢喺個位咧，就係話我冇辦法啦，我而家咧係要將所有我知、所有我見同埋我個名同埋我所有嘅嘢咧，係話俾所有傳媒聽。佢話我啲深信我走出嚟之後咧，其實好多人都會當我傻嘅。但我話咁樣咧，反而 總好過 好啦，係啦， 暗殺喎。 佢話起碼而家所有人都知道一個咁嘅人。自稱入過去做嘅嘢，你當我傻嘅都好，起碼我唔會死。即係你諗下，佢講得出咁嘅嘢咧，其實都幾即係可能對於佢講嚟，即係佢嚟講係幾慘嘅。 幾年前嘅事啊， 嘅 出現。 佢係八十年代初，因為83、84年開始咧，已經喺電台電視開始已經係講緊呢個人啦。去到後期，因為佢成功咗嘅，即係話好多電台電視已經即係知道呢個人咧，就會幫佢做咗個檔案啦。即係記錄咗好多佢嘅資料啦，全部都係 Groomlink 裏邊嘅嘢嚟嘅。咁之後咧，咁佢就去到九十年代咧，佢就反而成為咗一個所謂呢個 UFO 嘅一個其中一個出名嘅專家啦。咁亦都咧，佢都自己話啦，自此之後咧，冇政府人員再敢去有一啲嘅行動去 保護自己嘅方法。 阿 Bob 有冇講到佢即係譬如嗰個 Groom Lake 裏邊嗰啲 office 嗰啲設備啊，或者嗰啲 佢有 裏邊嗰啲設備係非常先進嘅， 係冇錯，佢有提到，同埋咧佢點樣形容咧？佢話其實佢裏邊好多人咧係一天天嘅人係做緊唔同嘅嘢嘅，即係話你呢啲人做緊嘢咧，隔離個 team 完全唔知道你做緊乜嘅。 即係可能佢，即係頭先我所講嘅嗰啲即係隱形戰機嗰啲，有啲人係負責研究呢啲軍事上嘅嘢， 係 就有一組真係佢自己可能冇個名叫 UFO 組嘅， 係 就根本 係 呢幾個人， 係啦，可能佢自己都唔。 其實如果照個劇咁睇咧，係一個好小圈子嚟嘅。 系，冇错冇 错。研究呢个 UFO 系，甚至个剧里边咧，一路要睇落去咧，其实佢都其实觉得暗示紧一样嘢，就呢班研究外星人文化或者研究外星人或者研究 UFO 嗰班官员啦或者政府人员咧，其实佢哋自己啊都唔知隶属于边一个。 系啊，佢哋就咁讲嘅真系。 真系佢话佢自己都唔知边个。 其实可能只会系 A 组，咁 A 组就 想做 佢做嘅嘢。 可能我哋三个根本就净系知道 我哋三个嘅咋。 系啊，全个地球。 系， 就系得我哋三个研究紧呢、這个，得我哋知佢摆边，同埋嗰啲即系嗰啲兵啦，即 系 好似当年佢哋炸港岛嗰时嗰啲兵咧，即系原子弹嗰时， 系原子弹 嗰啲兵唔知道自己系运紧原子弹去噶， 嗯， 咪有 咁嘅意思， 后 秘密到咁样。 当然后来佢哋知啦， 后来梗系知啦， 罗志伟个天人啦，咁、但系 Groomlink 嗰度咧就神秘噶啦，即系佢之前讲到，其中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有一幕咧，就系讲到其中佢系后代，即系佢个仔咧就 pick up 即係應該點講？ 係咪嗰個 Colonel 嗰個 in charge of UFO 嗰個黨嘅嗰個仔啊？ 係啦，冇錯啦， 兩個仔嗰個其中一個仔。 係啦，冇錯啦。咁之後佢咪揾佢個拍拖個女仔，咁啊去嗰個 Las Vegas 嘅一個秘密嘅飛機場。咁之後坐個飛機場入去 Groomlink 噶嘛。而佢呢一紮嘅資料亦都係真嘅，因為咧而家所有喺 Groomlink 裏邊做嘢，即係到而家今時今日都係㗎。去 Groomlink 做嘢嘅人咧，就其實就去咗 Las Vegas 拉斯維加斯， 係 一個某間酒店隔離咧有個神秘嘅機場嘅。咁呢個神秘嘅機場 你去過啦， 因為我都去過。 你淨住過嗰間酒店啊？ 唔系， 成晚咁鼠出去。 如果我系你，我会住喺嗰间酒店咯。 系，总之我去嗰个机场啦。咁嗰个机场又冇门牌，乜都冇嘅。嗰个飞机咧，亦都系咧冇任何航空公司标志咧，一个完全一架 普通嘅民航机， 一架完全你会觉得系冇嘢存在嘅机。你上咗去咧，原来嗰啲机咧就系运送呢啲翻工嘅人士咧，就喺嗰度飞入去 Groomlink 嘅，飞入飞出都系咁样噶啦。同埋 不过佢就系其嗰个系几劲嘅，即系飞入去 Groomlink 嗱。譬如就算我哋当啊，嗰个 Groomlink 系一间酒店，但系5里以外嘅啫。你只要飞咗上空中系咁兜圈。你都唔知道自己飛咗， 係啊，冇錯冇錯，唔係，但係後來當然啲人會知佢自己去咗 Groomlink 啦，即係 落咗機梗係啦， 係啦係啦。 但係先，我如果我叫你帶翻我入去啊，你坐個飛機入去啦嘛，咁我叫你揸個飛機。飛我哋入去，你都飛唔到入去， 因為收啲落下啦。咁啊，雲海同埋 Jason 啊睇過 Chicken 啦，咁我哋未睇過啦。我諗我收機旁邊好多聽眾都未睇過，但係好想睇啦嚇。咁啊 ，Ivan 咧就好有心啊，咁佢 send email 俾我哋咧，佢就俾一個網址我哋。 但係咧嚇就。 網址方面咧，我哋唔可以喺度透露。 嚇，因為又驚會逼爆嘛，咁但係大家可以上去 search 下，自己去睇下嚇，咁咧就可以自己揾，可以睇下啲 trailer。 係啦，睇 trailer。你聽完呢個今晚節目啦，聽完今晚呢個節目，你當係一個即係一個預知少少啦。到時有一睇嘅時候你知道多啲資料，譬如你可以留意頭先雲海所講嘅 Bob 嗰間嘢啦。呢個係一個人嚟嘅，呢個人仲未死㗎， 到而家仲未死。佢依然今時今日咧就已經成為咗一個即係可以話。 俾大眾去保護咗嘅人咯，嚇、 嗯。 咁、啊、去到即係成個故事。 咁佢故事裏邊其中一幕咧，就係佢就講佢執咗一嚿嗰啲外星嘅，即係嗰個飛機嘅碎片。呢個係同嗰個原著，即係嗰個真正檔案係咪？ 其實真實嘅檔案咧，亦都係有嗰嚿嘢嘅。其實嗰、那個故事，即係呢套嘢嘅故事裏邊，其實最第一集開始就話執咗一個金屬嘅條啦，上面有啲外星文字啦。咁其實呢件嘢就關乎到最拉尾添咁啊，係咪先？咁但係咧，去成個嘅真實性咧，就係當年咧喺嗰個農場附近，即係你知佢個墜毀碎片好大噶嘛，亦、都真係唔係淨係一個即係 crash site 噶嘛，即係好多個地方啊。咁其中一個嘅牧場嘅主人咧，亦都真係執過一個咁嘅類似嘅鐵嘅金屬條、而上面真係全部有啲外星文字嘅。 係咪喐咁？ 嗱呢條文字咧就冇知道係喐定唔喐咯，但係咧後來係真係俾嗰個羅茲威爾嗰邊嘅一個軍官咧係攞走咗嘅，係、之後真係下落不明嘅。即是真事嚟嘅、 啊、真事嘅意思，我意思是他究竟是被官方攞咗，抑或真是一个军官可以传俾佢？ 系，冇错冇错冇错，即系冇人知呢样嘢。咁、但系你知道咧，其实呢件事点解我哋话头先咪讲啊，争议性好大嘅，就系、当中第一，史蒂芬史匹堡将咗好多其他人都觉得系唔系真嘅，即系以前觉得系传说嘅关于 UFO 档案，又拍咗做落去一个。當係故事咁拍嘅一個嘢啦、但係大家都如果有睇落去嘅時候，就會知道其實佢滲緊好多真嘅料出嚟嘅。 啊，同埋佢除咗講呢啲 UFO 嘢之外咧，佢仲係有親情啦、有愛情啦， 係 冇錯，真係佢真係一個 super 導演。 係點解佢會拍呢啲嘢嘅咧？ 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好離奇嘅。 點解 Steven Spielberg 會拍呢套嘢？ 所以啲人就話好離奇啦。冇錯，你講個動機好啱。 其實佢唔係啊，都中意 UFO 嘅、第三類。 冇、錯， ET 係冇錯。 但係電影點解無端端拍一個電視嘅系列咧？ 唔 係， 但 係 咧，其實佢。 佢其實咧，佢有好多勁料啊！你睇，佢即係每一套都係戲嚟嘅， 冇錯， 每一集 都 係 戲， 都 係 一套戲嚟嘅。 但係呢一套戲咧，其實就打翻咗史蒂芬史匹堡過往一切嘅理念嘅。所以點解頭先我話爭議性咁大咧？就係佢由當初70年代開始拍 E.T. 啦，第三類接觸啦，到後來佢有林林碎碎好多嘅小型 E.T. 片啊，或者等等嘅卡通啊、其他嘢。佢當時佢個宗旨同埋佢對傳媒所講嘅呢30年嚟嚇講緊，佢對傳媒所講佢自己點亦睇外星人呢樣嘢嘅時候咧，包括佢自己《E.T. 外星人》嗰套戲同埋《第三類接觸》都講呢啲外星人係抱住善意嚟到地球嘅。 即係佢想 send 呢啲信息俾我哋。 係啦，呢30年嚟都係 E.T. 都係噶嘛， 係 啊，都係善意。 但係一去到呢一套嘅時候咧。佢其實係扭轉咗佢以前嘅諗法嘅。 佢同埋佢亦都係一個導演嘅角度咁樣扭轉，即係佢係 script 嚟嘅，即係佢安排一個咁樣嘅即係軍方聚會啊嘛，即係一個軍方聚會，佢問佢究竟呢個係咩嚟㗎？快講，即係大家都有睇過 E.T. 係嘛？ 睇過。 嗰啲人咪話，佢問大家嘅，大家有睇過 E.T. 啊咁樣，跟住佢話。佢哋唔係好似 E.T. 咁 friendly。 係冇錯冇錯。 即係佢係一個呢個電視劇集。 係啦，即係佢 E.T. 即係佢呢個電視嘅 series 裏邊咧，其實個某個程度上咧，佢係講到呢班外星人嚟到咧，係唔係真係純和平到達嘅？即係佢所有啲人俾人捉咗咧，其實都好 suffer， 好痛苦嘅，同埋佢哋想得到啲嘢嘅。咁而呢一切嘅理念咧，其實就係完全推翻咗《史蒂芬史匹堡》30年。在傳媒講外星人的嘢， 即係好奇怪，突然之間佢有咁嘅轉變。 係啦，冇錯啦。咁啲人就已經第一感覺就係話：咦，第一會唔會史蒂芬史匹堡其實佢已經開始知道咗一啲真相咧？啊，即係已經覺得 佢嘅 research 咧係好勁嘅做得。 係冇錯， 即係我唔出奇佢見佢知道真相， 冇錯冇錯。 識咁多呢啲咁嘅人，求其揾個 Bob 都 揾到啦，係。咁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啲人話，其實佢會唔會係一個鋪嚟嘅咧？即係話一個鋪，佢鋪咗30年。即系话等你所有人咧， 开始有少少概念关于 UFO 啦，佢先话个真相俾你睇、 即系唔会咁喺1947年，哇，大家都仲系即系喺嗰度骑紧马， 或者 E.T. 外星人嘅年代，你 话俾你有 E.T. 就咁恐怖咧，可能啲人接受唔到， 接受唔到， 所以呢套戏就叫 Taken， Taken 就系俾人捉咗咁 样， 系啦。咁所以佢呢套嘢一出到嚟嘅时候咧，啲人已经开始觉得，咦喂，咁你真系暗示紧。呢班人係有啲嘢嘅噃，呢班外星人，同埋呢班人真係係某個程度上係影響到我哋地球人一啲嘅生活行為模式嘅。咁於是乎啲人就驚咯，其實有啲覺得，喂，咁即係你不如 你講出嘅真相碼啦，咁樣。但係 邊有咁容易？ 但係當然咧，佢冇即係其實裏邊佢冇話真係講出嚟喎，即係都係一個劇集式嘅形式去拍出嚟。 因為如果佢真係好 confirm 咁話俾你聽，係即係你又覺得佢癲嘅。 係，冇錯冇錯冇錯，啱。咁同埋我嗰日同阿 Jason 喺私底下，我話我要講一單 case 咧。其實咧、又係小人小寶寶喺個中途有一幕咧，就係講佢偷運嗰架飛 UFO、 UFO。就去另一個基地嘅， 就係講軍方喎、 軍方 偷運 基地， 因為佢要移去第二個西，咁 係啦。咁、而我首先講個西先啦， 咁我就打俾阿雲海，我就話究竟嗰一幕喺即係佢軍方移嗰個 UFO 去大陸係唔係真事，即、就、係、是、當日嘅 file 有記錄嘅，抑或係史蒂芬史密斯虛構出嚟嘅呢啲幕咁樣？ 唔係，但係首先唔好講嗰幕先啦，我就係講嗰個遷移 Groom Lake 去咗另一個新嘅地方嗰時咧。成件事咧，我真係覺得我好佩服啊！史蒂芬史密斯都係真事，因為而家咧 Area 51所謂嘅 Groom Lake 呢個神秘基地咧，其實喺幾年前咧真係已經搬咗噶啦。而搬咗個地點咧，我真係我好佩服嘅地方就係佢竟然可以 exactly 講咗嗰個地點，面印就面，佢係冇將佢扭曲到嘅，即係話咧，而家所有研究 UFO 嘅人都知道咧，而家嘅 Area 51個秘密基地咧係搬咗去緬因州嘅啦，即係而家撤離經常去嗰個地方，即係撤離經常喺嗰度失蹤嗰個地方， 就係緬因州， 就係緬因州啦。 即係而家撤離一話一離開咧， 就去緬因州噶啦，係啊。 即係你問阿布殊，喂，撤離喺邊啊？ 去緬因州咯，係啊。 咦？ 係啊， 哇，真係 真事嚟㗎，所以。竟然史蒂芬史密斯佢冇任何掩飾，佢就係話我哋直情嗰、那個，因為之前俾人煩得太緊要啦。佢話好多人去睇嗰啲基地啊、影啊呢樣嗰樣，咁、就去咗搬去緬因州。佢成件事都係真嘅，咁我就好佩服佢夠膽講出嚟。 咁、但係嗰幕佢偷運去緬因州嘅途中，有外星嘅 mothership 嗰個母船偷翻走佢哋自己。墜毀嗰架飛船係唔係又係當年？ 呢件事咧就冇人知道有冇攞翻走嗰個 UFO 走啦。但係佢咪嗰幕咧就係講佢緊，即係因為佢運作唔到個 UFO 啊嘛。佢又揾三個直升機咧就吊住個 UFO 喺度飛嘅。而嗰陣時佢話呢件事發生就係1982、83年咁樣啦。 係。 而呢件事咧，我睇咧，我當時我嘅心就話：哇！史蒂芬史密斯直情一講緊一個佢影射緊一件真事。而呢件真事係咩事呢？就係發生1984年。1980年發生乜事呢？就係當年有奧運會發生啦，即係洛杉磯舉行奧運會啦，係咪？而當年嘅奧運會閉幕呢，其實有一件好喺我心目中啊，有一件好震撼、好震撼嘅事發生咗嘅。而當時呢，我呢係在場嘅。OK， 我係從來冇喺電台講過㗎。係 啦，唔該你。大家聽住夜媽媽與夜爸爸咧，係真係係好咩？係好咩㗎嚇？好幸福㗎，因為咧阿雲海係只會喺呢一度講嘢俾你。 係，冇錯。咁咧，但我話俾你聽，嗰幕嘢咧，我唔可以形容佢係我見到一個 UFO， 或者我唔可以形容見到一個外星嘅飛碟，或者唔可以形容佢究竟我，即係我其實因為我唔講，係因為我覺得呢件事係一個迷糊狀態嘅。點解咧？當日咧嘅洛杉磯閉幕禮嗰陣時咧，咁我咧同埋我媽啦，同埋我另外一個朋友啦，同埋咧喺嗰個閉幕場地外面咧，差唔多如果我當時我記得嗰個位置咧，即出邊有草地咁樣啦，我哋就唔好入到去，因為入去買飛好貴噶嘛，同埋一早賣曬噶嘛，我哋純粹去就湊熱鬧嘅啫，即當年奧運會咁樣湊熱鬧喺場外癲下玩下傾下偈啊，睇下啲轉播咁樣。場外咧，起碼我講嘅起碼係200-300人係分散喺啲草地度瞓啊、坐啊、睇煙花啊等等咧，係有咁多人嘅。 咩時間嚟嘅？ 夜晚嘅9點幾啦，即係佢因為八點幾開始閉幕啦，去到11點幾啊。咁去到中途大概9點幾10點到啦。咁咧當時係即係大家已經好興奮咧，因為睇現場裏面好多人啊，哇喺度犬巴氣啊，因為啲人我哋已經企曬喺度咁樣噶啦。咁我係親眼，亦都唔係淨係我一個啦，因為當時都有喺外邊嘅傳媒有傳媒啦，有好多其他嘅遊客啦，或者係當地人喺度啦。我哋係親眼見到咧，嗰個會場外有一個光體咧，係突然間咧係轉下飛下咧，係成個 UFO 型，我只係用 UFO 一個飛碟嘅嘢咧，係個碟係一路變轉燈咁樣嘅，係完全冇聲噶，講緊一粒聲都冇噶。就好快咁，我哋睇住嘅，我哋全班飛咗喺邊咧？ 如果你話即係 OK， 如果你話一個 show OK， 咁你一會飛入場或者點點啦，係咪先？佢唔係，我話俾你聽，當日我將我好，我覺得我到時今日今時今日都好震撼嘅地方就係、是、嗰、那個 UFO 就係 exactly 停喺我嘅頭頂，即係話如果佢係射條光柱落嚟， 你又上咗去， 我就上咗去 啦。 我哋就上啦， 佢就會插條嘢入你個鼻，擺個裝置喺頭頂。 係，即係嗰個就係啦，咁樣噶啦。但係咧，當時我就企喺個底啦。當時其實我都傻咗，我媽都傻咗，我其他工作人員都傻咗，甚至出邊啲人都傻 了。幾 近啊？我企喺個位置啦。 同埋咩？ 係 咪火嘅？著火嘅？ 唔係一個。 有冇喺海？有冇喺即係康樂大廈頂咁高？ 唔係好近嘅啫。我形容俾你聽就係我。企一個位置咧，我企喺個正正嘅底部咧，嗰、那個 UFO 就離我咧大概係我企喺 ground floor 啊，佢喺十樓到嘅位置啫。 你淨親眼 親 眼 見 過一個 UFO fly， 好近十樓好近嘅啫。 直情係 fly saucer 咁嘅樣，佢兩個即係個邊咧係著燈嘅 ，OK？ 當記住 有冇蓋成個天 啊？冇，唔係咁大嘅。 Independence Day 啦， 佢係大概兩家。兩三架大貨車咁大啦，咁咁嘅 size 大 喎。咁你要記住，我唔係我一個見到㗎，全部人都見到。當時我就望住我哋全部人係擘大個口嘅啫。 嚇、啊！ 即係但係咧，我哋大家當時嘅心態咧，即係我好 咩色嘅？ 佢係冇任何色，一嚿黑灰色嘅嘢。 你覺得係鐵因為 我覺得係鐵，個邊咧係著緊燈閃緊。而我哋當時大家咧，其實擘大個口嘅時候 天黑㗎喎， 天黑。嗯，我哋大家嘅心態點解會擘大個口，完全冇反應？係我哋大家仲喺度估緊，咦？呢幕系咩表演？ 系咪闭幕礼嘅其中一个？ 系啦， 表演啦。 我哋大家都系咁谂，而仲要好笑到点咧？我前面啱啱企咗就系嗰大概一排六七个工作人员嘅，着住蓝色嗰啲恤衫喺度管理外边嗰啲人嘅秩序嘅。嗰啲工作人员都擘大个口望住嗰个 UFO 啦。之后咧，仲要咧，后来咧，因为佢唔系停咗一阵就走嘅，佢系差唔多停咗喺上面五分钟咁。 冇人影相。 我諗有人影相，但係嗰日我係冇帶相機，而出面有人影緊相嘅，亦都LA Times 有記者影緊相嘅。咁當有人影到啦，咁而當時工作人員咧係點咧？係望住嗰個 UFO， 淨係同佢講 ：come down，come down， 揮手啊！直情即嗰啲工作人員都癲咗啊！喂，落嚟啦咁樣。咁之後嗰陣時，我就心諗：咦，你工作人員都咁 odd， 咁即係彩排嗰陣時冇㗎。 嗯， 你明唔明嗰個意思啊？ 即係佢對一對個 run down， 係 啊，佢都 surprise， 佢都 surprise 喎。咁之後咧，就係我哋再望上去咧，佢嗰即係停留咗五分鐘度咧，嗰個 UFO 就喺我哋眼前啦，全部啊，因為我哋大家已經喺度嗌噶啦嘛 ，come on 啊，已經其實自己瘋狂啊，大家。 私底 但係就冇恐慌喎，你 嗰刻冇恐慌，唔係，其實嗰刻大家仲係諗緊係咪表演節目啊？ 因為佢哋，我覺得佢哋冇恐慌，因為美國聽得多呢啲嘢多啲。 唔係，但係個問題係 嗰啲人咧，成日都有啲虛，即係成日都覺得好多謠言係講呢啲嘢噶嘛。 係，但係唔係嗰一刻你唔知點解冇咁嘅感覺。咁、我就睇住嗰架嘢咧，係一個閃身啊，講緊一個閃身啊，飛咗去即係對開個位置咧，仲要係轉咗一個圈，打咗個圈好快咁樣，打咗個圈就呼一聲就喺個完全漆黑嘅天空咧消失嘅。 係佢嗰啲燈係咩燈嚟？ 似系灯泡闪灯咯，但系你 咁 low tech 系啊，但系你似系嗰啲感觉啦。 咁但系你望落去佢系重啦、啊，感觉上佢一嚿嘢好有质感， 我觉得好有质感嘅。咁但系呢件事当然啦，你谂下当时其实外边有记者啦， 系咯，成日报道 啦，咁我哋亦都咁多人见到啦。其实第二日咧就已经有报纸就要即系、就是、challenge 呢件事，因为点解 challenge 呢件事咧？原来后来有记者就睇嗰个闭幕嗰张单啦，冇、UFO 表演、啊，咁同埋佢哋亦都觉得咦？咁你 UFO 如果飛喺我哋喺外，我哋個場外俾緊錢入面買飛嘅，反而睇唔到 UFO， 咁咪好奇怪、啊。 佢就係睇下你呢班人究竟點解唔入場， 唔知啊。咁而嗰記者咧就打去俾真係搞呢個奧運會嘅人班人啦，同埋打去問 LA 政府，佢哋話呢個係咩嚟㗎？咁、當時咧有回應嘅，其實當時有回應嘅，那個回應就係話：哦，你哋唔使驚。咩啫？唔係嘅，呢啲係呢個其中一個run down 嚟嘅， 所以佢哋 check run down 係，唔係即係佢哋話係一個 run down 啊，係一個節目嘅其中一個。 哇！咁喺嗰個劇集裏邊真係有呢一 幕。但係你聽埋我講埋先。咁之後咧，點解我話《接吻小寶寶》用咗呢幕去講咧？之後咧，嗰、政府仲解釋咩啊？佢話。其实咧，我哋系派咗三个直升机咧，吊住呢架 UFO 飞过嚟。 哦，佢特登因为你买唔到飞，所以 entertain 你哋嘅啫。 唔系，佢话特登我哋搵一架直升机吊咗过嚟，之后咧就当系一个其中一个 run down。咁其实咧，史蒂文史不波喺嗰幕咧， 就 系讽刺紧嗰样嘢啦。 佢就系三个直升机， 冇错啦，吊住个 UFO， 冇错啦， 俾人偷翻添， 冇错啦。而当时想我睇到嗰幕咧，我就谂。 但係你知唔知當時我睇完我即係我睇完嗰份報紙講咧，我媽睇完嗰份報紙講，所有啲讀者睇完嗰份報紙講，即係話現場睇過嗰個咧，包括個記者都現場睇過啦，就即刻同你講，冇可能啊，因為、 你點解聽唔到聲啫？ 係啦，直升機，喂你係 三架， 你去到咁遠調緊過嚟，我哋已經聽到啪啪啪啪啪咁聲啦。 其實我成日覺得佢 cover up 呢啲嘢咧，其實係佢係。如果是以他想 cover up 的角度他是醒目過你 的。冇錯冇錯。 你冇渠道嘛。 冇錯。 你冇渠道去講㗎嘛。我就算你一萬人睇到全美國幾多人全世界幾多人先。你呢一萬人可以有咩渠道上人你會覺得你癲。 同埋啲人係喺場內睇嘅人重要啲定係場外睇嘅人重要啲。 係啦。即係人哋你聽到之後覺得。 有事都係咁㗎喇如果係咁。 係啊。佢真係 cover up 過佢國家咁大。 係冇錯。喂但你唔好同我講有個三個直升機吊住過嚟囉。因為 你聽到就 可能 嘅。一個人在 Florida 聽到，他就覺得啊，究竟信唔信政府又信你咧？咁啊，應該信政府啦。他不停咁講話你錯， 係啱。 咁我喺羅省嘅就可能信你啫， 係因為佢見到啊嘛。 但喺芝加哥嗰個又可能信你喎。 佢哋信係直升機，因為佢冇現場見過。咁啊，仲要係喂，如果直升機飛過嚟，第一我完全一粒聲都冇啦，即係整個過程係冇聲嘅， 冇可能啦呢、這個已經。 已經啲記者即係政府答完佢咧，其實當時未LA 嘅記者已經問啦，佢話：喂，你俾一架 missing 嘅直升機我睇先啦，唔該。你话俾我听，嗰个直升机调过嚟，你 show 一个 missing 嘅直升机，咁样飞人，你示范一次俾我睇。 咁佢一个政府嘅角度，佢根本无需要证实俾呢一个人。 之后唔系，之后成政府系冇理到佢， 唔会理你啦。如果我系嗰啲政府，我想 cover up 一件事，我点会为咗你一个人？ 系或者为咗一个小城市嘅人， 你直情唔该，一系同我拎佢去Alaska 嗰度咧，就搵啲选工住佢， 藏咗佢。 即根本點會知？冇人會知。 係，咪所以呢件事你知唔知搞笑到點咧？由1984年，除咗之後嗰幾日咧，報紙同埋即當地嘅人係討論之後咧，連所有 UFO 報告、所有 UFO 書、所有 document、所有 website、所有嘅節目咧，都冇再提過呢件事啦。 Shimmy shake and all that jazz. Oh, she's gonna. sad dream。 好多谢你继续留低喺夜妈妈夜爸爸学旁边，咁啊今晚直播室呢个钟咧系由12点至到而家1点搭9咧系哇咁样 快， 特别快，希望你屋企嘅钟都系过得咁快吓。咁啊头先我哋所讲嘅嘢咧，如果接受唔到嘅朋友咧都冇办法啦，咁你都可以就系谂下啦，即系接受一啲新嘅事物啦，虽然未听过，唔好当系假，或者如果想当系假嘅都冇办法啦，咁都 OK 嘅，当古仔咁听啦。如果真系有心研究嘅，就用一个研究嘅精神咁听啦。 系咁啊，如果谂住听咗跟住得啖笑嘅， 亦都 继续 听咗跟住得啖笑啦。 系啦，不过呢样系真噶吓，2月25号星期二天气预测，大家留心啦。多云咧，有薄雾同埋会有毛毛雨嘅，天气亦都会稍凉，气温系介乎18至21度，吹清劲嘅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天气咧系会持续潮湿同埋有薄雾噶。 Thank you， 室内气温系摄氏19度，相对湿度系88%，唔该晒。 头先讲到咧，即系我好开心啦，即系我觉得《小丽的小宝宝》系嗰幕咧，其实就套咗我呢啲当时睇咗呢个一幕嘅人嘅心情。即系因为我到而家都点解嗰阵时我唔讲话呢个系目击个案咧？因为你一个好迷糊嘅事件啊，因为你唔可以话真系见到个飞碟，因为佢政府话俾你听系直升机吊住，咁但系你知道冇可能，咁但系《小丽的小宝宝》就用呢个。 我最难真系你喺现场， 我喺现场， 好细个啫，你嗰阵时 应该12岁，我嗰阵12岁。 你嗰阵12岁啊？我小学3年班定4年班啊？ 我都话我当时我震惊嘅地方就系我就个头顶就系嗰个飞碟底嘅中央， 所以就注定咗你参加呢个做呢个香港 UFO。 我望住我直情我口系真系擘到啦。 嗱，今晚其实我觉得啱啱好似我谂到就系呢样，你其实你今晚你喺心机旁边听到云海讲呢个佢十二岁嘅经历嘅，你都系一个缘分嚟噶吓。都是一个缘分嚟嘅，你 哋会听咗， 都系冇错冇错，因为我好少讲呢啲嘢，因为呢单case，我对我嚟讲我系好迷，因为嗱庆幸嘅就系好彩当时出边有几百人，即系如果唔系咧我就傻佬嚟噶啦。 但系你嗰一刻第一样嘢系谂佢啱啱起你头顶就会吸咗你上去， 唔系啊，我净唔系啊，我嗰阵时系空白嘅，我个口擘到。吓！我真系个脑子， 我哋擘大头先有几次陈建创， 我哋咁嘢，唔系即系咧，我就真系谂， 喂，我系就赞紧你嘅啫， 多谢多谢多谢， 两边走粒， 唔系咁，我就真系谂，呢个闭幕礼真系好精彩， 精彩！如果即系我喺度，我都即系 黐咗线啦， 我都会即系人都癫。我想问你就系嗰个剧里边，你头先话嗰个 Colonel， 即系嗰个军官攞咗嗰个罗兹威尔嗰个即系最尾嘅碎片嗰个贴，系咪真系有呢个人嘅？ 如果佢而家暗示緊嗰個咧，其實就係當日咧去到發布會之後就一俾人屈住，就話要係要播呢、這個話係氣球嗰幕嗰個軍官咧。其實而家佢暗示緊係嗰個人嘅，但係個故事情節係咪去到咁咧？即係有幾多係佢嘅戲劇性咧，就冇人知道。咁但係咧，裏邊有好多幕，我要盡快講埋嗰幾幕咧，好關鍵性嘅嘢咧，咪有幾個佢其實當中擺咗幾幕係總統嘅嘢嘅，包括咧佢播咗列根總統喺聯合國嗰段嘅説話咧，佢成段嘅過程電視劇嗰段咧都係真嘅。當時佢1983年定84年咧，列根總國講完一扎嘢嘅最後尾嗰句咧。 clip 翻出嚟， 唔係佢直情喺個佢 直情 佢 播翻 播翻嗰 段， 係咯係咯， 即係播緊啲市民睇緊佢講嘢。佢最後尾嗰段就係話：我哋一定要發展星球大戰計劃，因為如果你如果呢個出邊，我哋地球出邊係受到一啲外星嘅威嚇嘅時候，咁我哋點應付咧？而佢最後尾 round up 嗰句就係話。 就算係而家，你又點知佢哋已經唔喺度咧？ 同埋，我覺得如果當年佢1980年講呢句説話嗰時咧，我覺得佢都應付唔到。如果有真係應 付，係冇錯冇錯，佢應付唔到。 但起碼佢肯將件事交代啦。 係啦， 同埋佢當中咧，之前啲即係佢破裂根之前咧，其實佢就有一幕咧係暗示到不得了嘅，就係佢喺呢個 Groom Lake 裏邊咧，即係有一個外星人屍體嗰度咧，用個樽幫裝住。咁佢又冇影到嗰個總統出嚟嘅，佢淨係咧個鏡頭咧影住嗰個 影嚟嘅， 影一路個影住個影喺度同嗰個人講嘅 聲講啊，就 就話啊呢、這個我、哦這個就係外星人啊，哦、我哋點點點點，我哋點處理點？ 佢影射邊個咧？ 嗱，其實咧，如果喺我手上資料知道嘅咧，其實佢係影射金乃迪總統嘅、嗯，因為金乃迪總統咧就喺小心啲講先。咁佢咧係俾呢個， 我幫你 do 嘅啦， 係嘛？佢就係喺呢個被行食之前嗰一個月度咧，佢就已經叫咗佢啲手下就去攞曬，即係一啲所謂嘅 UFO 檔案出嚟咧。而後來咧就喺佢行食之前嗰一個禮拜咧，咁佢台面就已經睇曬呢啲嘅 UFO 報告。咁、之後咧就後來一個禮拜後來就俾人行食嘅。當然、我冇話呢兩件事係有拉冷嚇。咁、但係咧喺呢一幕嘅攝影師報告嘅過程裏邊咧。佢真係影射到佢咧，就係、是、即係已經係 on top of 所有呢啲 UFO 嘅事件嘅。咁但係佢冇影到佢出嚟，最奇怪，因為列根佢影出嚟嘅。咁佢金馬迪佢淨係喺度影下影下影，一浮浮悠悠咁啊就冇咗噶啦。咁而喺當中佢一路即係一路影，即係成套 taken 咧，一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影到後來咧，其實佢到後期，即係今日咧，如果阿 Jason 去睇埋嗰第九、第十集咧，咁佢裏邊咧有兩個人物咧都好重要嘅。第一個人物咧就係佢後來咧有講到咧，有一班嘅fans 時都聽一個電台節目嘅一個主持啦。咁呢個主持咧，亦都後來咧就喺個即係呢個電。視劇嘅入邊咧就即係話有出現啦，同埋揾咗好多嘅人去幫手去救嗰、那個即係一個家族嘅成員咁樣啦。而呢一個嘅電台節目主持咧，其實成個九十年代咧都係喺美國非常之出名嘅， 係有真事 真 人真 有其人、啊、 真有其節目， 亦都真有其節目，亦都真係經常係爆美國嘅 UFO 嘅檔案，爆 NASA 嘅嘢，爆所有嘅事。咁而呢個人咧就係喺啊咁似咩？ 咁似呢度你成日爆啲嘢， 唔係咁咪唔係，梗係講美國嗰邊啦。咁、但係呢位嘅所謂嘅 DJ， 佢唔係嗰個節目主持人，係一個無論佢嗰個樣貌啊身形都係模仿緊佢。之後咧，其實咧播完呢套 Taken 嘅美國播完呢套 Taken 之後咧，佢就已經正式退休咗啦。佢就已經唔再講任何嘅 UFO 嘢啦，佢已經正正式式以後唔開咪啦，係十二月尾佢正式唔開咪啦。咁佢真係佢特登影射咗呢個人嘅，而當中咧咪有一個懷疑係同個外星人生咗個仔嘅媽媽咧，佢咪有個仔係正常人嘅仔，叫 Tom Clark。咁佢咧成個人物咧亦都係影射緊一個真人。而呢個真人咧， 真係同外星人生咗個仔。 唔係，佢係一個研究即係佢嗰個角色裏面啊，就係講呢個人嘅媽媽咧，就係生咗一個外星嘅仔仔嘅，即係佢細佬嚟。 Alien 係啦，即係 半外星 嘅細佬， 真係 半人半外星 係啦。咁點解會有一個咁嘅人物咧？而呢個人物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係邊個咧？佢就係 Richard Hotlin 啊，即係當日如果有嚟睇嗰個 video show， 最撚尾指住個 NASA 片段講緊嘢嗰個咧，就係佢啦。 哇！ 就其實影射緊佢，佢點解咧？當日咧，佢咧就係、是其中一班係唔信呢個世界有 UFO， 即包括 Richard 可能以前係唔信有 UFO 嘅、 突然間佢 啦，佢係喺 NASA 裏邊做嘢嘅，佢係幫 NASA 分析火星同埋月球圖片啦，同埋衛星圖片啦，佢亦都研究過一啲嘅美國 UFO 檔案咧。佢係一個以前唔信有 UFO 同埋外星嘅人。 咁佢點解無端端信 咧？唔係。就係咧喺個套戲裏邊都係講噶嘛，呢、這個男仔即係到大嘅時候， 唔係講戲嗰度，即係佢真實， 唔係真實嗰度咧，佢後來 時間因為 係因為真實嗰度後來佢咪NASA 突然間有一啲時間咧，佢發現咗 NASA 啲圖片嘅問題咧、或者佢發現咗啲衛星嘅圖片嘅問題，其實佢知道原來係有啲嘢係原來瞞咗大家嘅。當佢發掘嘅時候咧， 佢就開始覺得唔掂 ，NASA 就終止咗同佢任何嘅合作。後來佢自己走咗出嚟，開始研究 UFO 嘅嘢，而佢咧亦都係同套劇裏面一樣咧，經常咧借助個電台嘅即係説話咧，就去講即係爆曬所有 NASA 嘅一啲嘅秘密資料啦、外星人嘅檔案咧，即係其實一個轉變嚟㗎嚇。而其實喺現實生活裏面咧，其實冇人知道點解 Richard Holland 咧由企喺政府嗰邊。后来 变咗企喺相信有 系啦，冇错啦。而呢套戏 冇交代完全， 喺现实里面冇交代噶，但喺套戏里面咧就系、是、有一个暗示嘅，因为佢戏里面佢咪话佢有个亲戚系半外星人嚟噶嘛，即系话会唔会呢个真实嘅 Richard Holland 其实佢有个亲身嘅经历咧？但呢个系一个暗示，但系一个强烈暗示咯。而所以如果你要睇。即係小丸子寶寶嘅 Ticken 咧，你由第一集嘅第一句開始啦， 就要攆噶啦。 到第尾最拉尾嗰集嘅最拉尾嗰句，佢就算個旁白啊，佢都有意思嘅。 係啊， 但係真係要經過你解釋咗先啦。如果唔係睇咗， 有啲旁白唔使嗰晚我都講嗰個旁白啊。其實佢係嗰啲即係關於好哲學嘅，有啲嘢係。好，即系你每一句都要论，即系我又唔想太多讲太多剧情俾大家听，因为咧你真系要睇啦。 咁美国同埋英国啲观众睇完之后嗰个反应系点？ 我谂英国嗰边就反应少啲啦。咁但系英国都多，即系英国都有多人回应嘅，就系因为佢睇完呢套嘢，啲人想将以前几十年嚟有啲人话声称自己都俾人捉过嗰啲咧，就反而肯企出嚟讲翻嘢。咁但系美国边嘅讨论就大啲，但系个问题系。我希望香港有機會播啦。 佢播唔播都唔緊要，大家香港人咧一定會有機會睇到嘅，因為咧佢 Band of Brothers 都做得 DVD 啦， 即係第時佢會出係咪？ 我覺得佢一定會出 DVD， 所以你一定會有機會睇到嘅，係合法嘅途徑啊嚇，仲要係 冇錯。 好啦，咁啊最尾咧有個 fact 或者有個 author 咧就話咧，喂，我記得1984年奧林匹克閉幕禮咧主題係 UFO 喎。佢話我睇咗電視轉播，會唔會係嗰隻咧？ 我唔知啦，即係總之呢個係一個喺我心目中嘅謎嚟。 OK。另外咧，頭先你喺節目開始嗰時咧，你講個轟動嘅咩轟動咧？ 轟動我咪頭先講嗰個咩咯？即係小行星寶寶當時以前以外星人為呢個可愛啊，係 啦，轟動美國轟動咗一排嘅， 係啦。咁但係而家後來竟然話佢反而係外星人有問題，或者係有帶住一啲敵意嘅。 係啦，所以而家美國有個輿論喺度轟動 緊。係㗎，係㗎， 係點樣轟動？ 即係話小行星寶寶點解會佢嘅態度同埋信念？变咗咯，即系呢一个系佢哋嘅谂法唔明咯。咁但系即系控动嘅意思系话会唔会其实小行星宝宝系暗示紧一啲嘢，嗰、那个先系真相啦。即系以前你讲嘅 E.T. 嗰只咁 Q 嘅外星人，第三度接触嗰种咁 peace 嘅外星人，其实系有另外原来之音咧。即系呢个系而家啲 咁。如果照你睇啦，十集里边 系 有几多有一成系剧情，佢嘅比率系点样咧？ 我谂佢系将啲真实嘅档案加咗落去一啲嘅戏剧化嘅故事啦。咁但系我谂，如果你话叫我讲一个 background， 我谂佢 即系以你所即系所有嘅资料集埋一齐，以佢睇到，譬如你睇到 Pop 啊、Bob 啊嗰间嘢，会唔会系七成真嘅事物，三成加嘅剧情，抑或系五五？因为 我谂系六成系真嘅事件啦，四成系剧情嘅需要啦。我觉得系咁，但当然啦，你要睇结局。当然个结局就系、是。入各花入各眼咧，有啲人覺得可能有一個純粹戲劇嘅結局嚟嘅，咁但係啲人就覺得可能一個暗示嚟嘅，咁變咗我咧係六四咯，我覺得咧佢係強烈暗示緊一啲嘢咯，係、但我唔可以而家講 啊、因為咧，我覺得即係睇嗰陣時咧，如果你睇電視，可能你冇得 rewind 再攆佢嗰啲對白，嗰啲對白係好。夸嘅，每一句差唔多都有少意思。 系，不如你俾我讲一句我最中意嘅对白。 好啊， 佢话咧，人类就系好啲好得意嘅。佢话咧，你人类系想去追求揾到一啲你揾唔到嘅答案嘅时候咧，先至发觉原来自己系一只自己系身处咗喺一个凌空嘅境界，空中嘅境界，先至发现原来自己系一只冇翼嘅鸟。即系嗰刻我先觉得，哇！佢呢句嘢其实都几邀到人类， 讲咗人类无知啊， 系啊，即系佢觉得你以为你飞紧， 系啊， 其实你冇翼嘅， 即系可能仲系大佬， 我系人啊，我系冇翼嘅，系我知 道，系啊，但系佢意思系话你，但系你以为你飞紧， 即系因为真系仲有好多人唔相信天外有天， 系 吓、真系。即係我成日都用一個比喻，就係地球有咁多種生物，有鯨魚，有老虎，有鱷魚，都有啲係善良，有啲係有侵略性， 冇錯冇錯， 殺有啲弱肉強。成個宇宙咁大，有乜可能冇唔同種類嘅外星生物？有啲友善，有啲唔友善。 今晚就我就想讲呢句啦。多谢各位收听到今晚嘅夜晚晚夜，拜拜。 好圆喎，你 系啦。 咁啊，好多谢云海啊，今晚提供咗咁多猛料俾我哋。 咁以官方嘅说话嚟讲啦，今晚所听嘅嘢咧，都系咧系同本人有关嘅，咁啊， 本台立场有关， 系同本 呢个系继续生活吓。 我哋交俾 CY 轻谈市场乜嘢先，拜拜。 Goodby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you.